我们乐此不疲，沉迷情感游戏，大雨总在纷纷扰扰中断句，往事今非昔比，回忆如一滩泥，陷入沼泽的你遇到了天地，谎言变本教里的说客，好多委屈无法平复的过客，后退退到没了绝路，我好狼狈，撑到最后我不敢再奉陪，流着眼泪装什么大无畏，现在尝到无路可退，孤独的滋味，后退退到悬崖绝壁，我好心碎，粉身碎骨我不怕成也鬼，你的眼角为什么还有泪，终于明白我们都在黑夜里几笔，回忆如一滩泥，陷入沼泽的你遇到了天地，谎言变本教里的说客，好多委屈无法平复的过客，后退退到没了绝路，我到最后。